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，第56回，李飞雄兵下太行山，胡世金力守怀庆府。却说武三思如此厚待飞雄，次日将银两如数取出，飞雄扮作客商模样，雇了几辆大车，回转太行山而去。约其初月初间起事，在路非止一日，这日已到山头，楼兵见寨主回来，当即前来将牲口牵去，银两搬上山寨。李飞雄前到聚义厅上坐下，赵林忙上来问道：大哥都中去过，事情如何举办？李飞雄即便将武三思兄弟并许敬宗所议的话说了一遍，然后洗了行程，又问了山下的买卖，赵林交代已毕。次日，李飞雄便将河山的大小头目并那楼兵的花名册籍查阅一遍，选出几个头目，一名草上飞王怀，一名朱砂记洪亮，一名双枪手吴猛。这三人马上布下功夫，皆不在人之下，先命这三人各带一万银两，采办生铁火药，并马匹旗幡之类，限本月半旗回山，以便打造军装，着郭全、麒麟、陶石、王宝等四人派为山头领将，专督楼兵操演等事，每日施枪放炮，威武非凡。且说怀庆府离此太行山仅有百里之遥，怀庆太守姓胡，名世金，乃是进士出身，其中虽迂居腐儒，并不与张吴两家符合，武承嗣等人屡欲想撤他职任，无奈他深得民心，凡有离任消息，总是百姓到巡抚衙门挽留，又值狄公为河南巡抚，知道他的政声，也就屡次保奏，承嗣诸人也不能怎样奈何他。近日闻太行山操兵，遂命人前去打听，回来说是庐陵王的党类，已命李飞雄带兵入京，以便复夺大位。胡世金吃了一惊，暗道：这事何能行得？武后虽无道，别人如此而行，还有所讥口，他自己何能张明叫助，欲夺江山？母子份上如何解说？一人正是诧异，复又想到，这里万分不实，恐是奸人诬害太子，以假乱真，串出人来，干出这事，好令武皇信以为实，纠罪于他，以便从中篡逆。照此看来，不是张昌宗所为，定是武氏兄弟干的这事。庐陵王现在房州，彼此相离数千百里，即使他寓意复位房州，老臣速将正起不少。徐敬业等人已干过此事，皆非出自他口。他要真意举行，何不由房州一路而来，反令这强寇做此大事？此事明是疑案。一面写了一封细情，命人星夜往巡抚狄公衙门投递，请他在京中暗访，若有人直指太子，好请他面奏朝廷，挽回其事。一面将四门把守的铁桶相似，已被强人入境。谁知胡世金在城内防备，李飞雄山上早已将军械、粮草、号令、旗幡布置得如火如荼，择了初一下山，先取怀庆府城，然后向西前进。三日之前便杀羊宰马，犒赏三军，分作四队，命赵林、王怀、洪亮、吴猛四人统带行兵。即日一早，李飞雄披挂整齐，按着军礼，祭旗已毕， 然后拔队登城，一路之间浩浩荡荡而来，真是旌旗蔽日，刀甲如云。当日行了五六十里，安营下寨，次日一早登城，便向府城进发。这日胡世京见探马来报，说战兵已离城不远，赶即登城遥望，但见对面如乌云盖地相仿，无限的兵马向城下而来，当头一面大旗上书庐陵王驾下，统领兵马复国将军礼，所有的旗巾均是用的五彩颜色。胡世京看毕，心下实是疑惑，先令人将雷石滚木排列在城头上，但见贼兵渐走渐近，离城十里扎下营寨。到了下午时分，忽然敌营一声炮响，当中显出一匹马来，为首一员大将，手执大刀飞至城下，高声大叫道：城上军兵听了，赶快飞报命太守胡世京前来答话。胡世京见贼人会话，也就挺身上前向下说道：求贼，汝是何人，敢冒太子之名兴兵作乱，攻犯城池，是谁举谋从实共来，本府降奏朝廷，罪在为首之人，或酌可堪恩免汝死罪，若是执迷不悟，天下皆皇上赤子，时髦见上，具有天良，谁敢甘心抚逆，谁不知如是冒名。庐陵王远在房州，妻有母后登朝，太子夺位之礼，这名是奸臣诡计，离间宫廷。本府又读诗书，岂不明伦常纲纪，从此速退兵了，休生妄想，这座铁桶似的城池汝焉能攻破。李飞雄听了此言，心中大惊不止，暗道：我等在京记忆，原想冒名行事，使地方各官信以为实，好飞奏朝廷，以便暗中诬害，谁知初次出兵便围着胡世京说明破绽，随后何如前进，现在进退两难，只得矢口不疑，同他再辩论。当时向城上答道：你既又读诗书，为何不明事理，武后奸淫无道，秽乱春宫，杀妹屠兄，弑君纠母，人神之所共极，天地之所不容，庐陵王乃高宗长子，天下明君，岂能是母后奸淫，不顾社稷生民之理，只因前次徐敬业用未当之兵促致身亡，特命李某统领山寨大兵入京兴复，如乃唐朝臣子，何故甘是妇人，不开棺吟诗以罪在不赦，还以真为伪抗逆王室，汝既不信，且将通缉与汝官监。说罢身旁再取公文一角，插上箭头，公响一声向城头射上。胡世京展开观了遍，向下骂道：此乃汝这般逆贼，将骆宾王的讨诏医学葫芦，造成这样通袭，天下人可欺，欲想欺我胡某，也是登天向日之难，要我开棺，非得庐陵王亲自前来方能相信。说罢命人将雷石滚木打将下来，李飞雄见城上把守的十分严整，真是无隙可乘，当时只得拨马回营，以便次日攻打。且说怀庆府城守姓金名成，是个无赖出身，平时与武三思的家奴连为一气，鱼肉乡民，不知怎样逢迎三思，保举了一个守备。自从狄仁杰进京之后，这般狐群狗党不敢再如从前。却巧怀庆府守备出缺，他便求了武三思补了此缺。武三思从李飞雄入京以后，知道太行山在怀庆属下，唯恐胡世京看出奸计有所阻隔，便私下写了一封书信，命人送至京城， 等到兵临城下，请他见机而行，务必请胡世京通降具奏，便可成事。金城此时见胡世京看出伪诏，心下也是吃惊，一人想到，武三思日前致信于我，命我从中行事，不料他居然料着，无奈这个迂儒甚为固执，必得此儒方可使他降奏。自己想了一会，向着胡世京说道，大人既知他冒名前来，末将有身本领，何不就此开棺，杀他个大败亏输，然后深奏朝廷，岂不为美？若仅闭关自守，社祸相持日久，粮草空虚，岂不难乎为计？胡世京知他是武三思一党，说此言语明是诱他开城，好让贼人进城。当时喝道，此地乃本府镇守，战守自有权衡，可容汝等多言？贼人此来正想开城会敌，方可以伪乱真，借庐陵王之名，好遂奸贼之计。本府且严加防守，心念命人到房州询问，如果庐陵王行出这不法之事，他自承认无辞，命我等开棺迎接，若不然，他必有回文召复，或命人带兵前来征剿，那时真伪分明，圣上母子之间也不至为人缠奸。金城听了此言，知他是个迂儒，说得出做得到，那时便误事不浅，当时急道，大人之言虽然想得周到，吾乃缓不济急，你看他数万人马如火如荼，不出几日定将这城池破失，大人是个文官，固然有革职任处分，末将是个武士，干戈扰乱，责任较大人尤重，设有不测，悔之晚矣。此事不据实深奏朝廷，请领大兵前来退敌，何能解这重围？且徐敬业与骆宾王之事已行之在先，庐陵王既命他两人与兵犯境，不能勾结李飞雄进取吗？此事毋庸疑惑，定是庐陵王指使，我看大人十载寒窗，方巴结了个进士出身，受了多少辛苦，始为怀庆的太守，若因此事误了功名，岂不可惜？胡世京见他如此辩白，明欲顺着这奸计，不禁大怒起来，乃道，本府为此地的太守，虽由师叔而来，多年辛苦，到了为难之地，也需顾名思义，不能听那奸臣信用私党，欺惑朝廷，致令唐氏江山送与无赖之手。这番话把个金城说得满面羞惭，当时说道，你我文武分曹，不相同属，你既愚谬固执，某不能随你而行，这座城池失去，各做各事便了。当时也不再言了，怒气冲冲回衙门而去，竟自起了一道降文，说庐陵王命李飞雄攻打城池，复取天下，并将伪檄抄录在上面，连夜命人飞马出城，向京中告急，并参胡世京逆情不报，已与李飞雄沟通一气，事向谋反，未有数日早至都中，先到兵部投递，请他奏明圣上，火速发兵。武承嗣因怀疑之事，将刑部尚书撤任，未有数月便补了这兵部尚书，连日重于武三思、许敬宗诸人盼望怀庆府的报警，只是未见前来，心下甚是思想。这日接到京城的禀报，差阅看毕，随即来三司府中商议了一会，众人只恨胡世京不肯通禀。吴承业道，此事本应怀庆府通降巡抚，既是守城有告急文书，我为兵部大臣，也不怕朝廷不肯相信，明日早朝定可分晓。说毕回转自己部内，以便来朝启奏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56回完。